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哎呦， 早上好啊，各位！伴着潘帅的这打招呼的声音啊，我们两个也跟大家打招呼。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哎呦，各位好，我是郭鹏。 这两天随着气温上升，真的感觉到有夏日的感觉了。那么今天的早安到零星行歌带来潘帅的《夏日风》。 在热浪和狂风，我把车顶开碰，同随着音乐节奏摆动。不要再多年以后后悔自己从那里风波，享受小小的时空。度个转到奔向节奏，让夏天的风吹得全身放松。不管白天夜晚清晨或什么时候，不用再多说，只要迎着风，再把手心的抛到空中，让汗水尽情的滑落，体验一种不同的感受。哎， jump up, jump up, let's go, 夏风吧。现实还是梦，想跟你一起吹吹风。没错，忘掉烦恼，抛开忧愁，一起望向天空。再把心全都抛到空中，让汗水尽情的滑落，体验一种不同的感受。哎， jump up, jump up, let's go。 哇哦，潘帅带来的夏日风啊，虽然说在一大早上出门感觉还是有一点凉的，但是呢，这样热情的气氛也是让你感觉到了夏天独有的那种味道。 嗯，这是一种夏天的感觉啊，所以呢，上来就非常形式感的打招呼，哇哦，啊，这我觉得跟我的这个早上快跑有点像，就是甭管我今天真的能不能跑得动，上来我先 跑得动， 哎，各位，赶快跟我一起来跑起来，说先来把这个吆喝先迈出去哈。 刚刚提到了哈，夏日风，夏日让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汽水、一啤酒、烤串，但是呢，还是要先看看今天早晨的气温怎么样，出门要不要多穿一点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截至今天早晨的5点钟，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4.6度，预计今天白天的天气是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7度，天气晴好，能见度还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安排户外活动。空气呢是比较干燥的，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呢大家外出的时候请注意要防晒补水啊。 嗯，最高气温31度，今天我们真的是可以夏日风起来了啊。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 嗯，今天的这个天气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跟前两天相比呢，好像我们上周的这个预言又成真了。我觉得我们每次在报天气的时候也有一点预言家的意思，不管是要光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未来几天的天气和行程都要苦口婆心的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要穿点衣服，要注意防晒等等等等啊。 大晴天哈，今天出门别忘了多穿一件。来看看今天在咱约秀的后花园当中，哪10位朋友拿到了签到前10名呢？ 哎， 第一名熊板板，第二名阿乐，第三名杨铁成，第四名是段小然，第五名是雪莲。 要恭喜一下熊板板了啊，终于坐上了这个宝座的位次。第六名的是牛一萌，第七名的是 Kate， 第八名的是享受每一天，第九名鸡大人，以及第10名雪云轩，来恭喜以上的10位朋友。 嗯，各位朋友现在都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啊，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聊聊天了，我们一起来欢乐上班路。 嗯， 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这个毕业季要到来了，那很多人马上就要入职，就是初入职场的时候，你通过哪些方法就和同事们打成一片呢？要迅速的融入这个环境当中。 是怎样的打成一片？是那个打成一片还是打成一片？ 那叫打成一团。 哦， 谢谢。 那个在我看来也算是跟打成一片差不多了啊。但是我 初入职场就要跟大家打成一 片。初入职场不要用暴力，我们坚决杜绝这样的事情啊。 怎样迅速融入到新环境当中，也希望大家给新入职场的小白们来支支招，如何交到好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朋友，我们也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期待着你的答案。 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我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Thank you.

迅速融入到环境当中 是啊，要融入到新环境当中呢，用暴力显然是不行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其他的招数。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呢，总体来说谦逊，然后呢勤快一点，多跑跑腿总归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嗯，太子说我的办法就是主动打招呼，让大家尽快的熟悉你，尤其是本部门的同事。另外呢，可以给大家带点小零食啊，这样就可以增加大家对你的认识和好感度。 嗯， 哎，我们单位有个新来的小女孩就是这么干的，我瞬间就记住了她。 主要是新来的小姑娘，而且长得估计还不错 啊， 估计是瞬间记住她，是因为她的这样的一些谦逊的表现，加上不错的容颜哈。 那我觉得给这个建议不错，就主动打招呼。但是可能有些人比较害羞，像我当时刚来单位的时候，我真的不好意思， 啊、 因为我觉得不认识。 是这样的金鱼吗？ 对，我就不认识，就我还挺就是在外人面前显得比较乖气。我是透露了些，对不起。 原来我们俩一直不是外人啊。 就熟了以后，怎么开玩笑都可以。 没错。 但是不熟的状况下，我很怕主动说出那一声嗨 啊， 就怕万一没有回应的话，我就闹了一个大 有点尴尬是吧？其实，但是我觉得可以放下这样的一种包袱，就反正新人嘛。大闹大红脸，下次对方反而会不好意思，你知道吧？上次 我每次都给他打招呼。 对啊，上次好像让对方尴尬了一下，不太好。你知道，我原来认识一个哥们儿，就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别特别夸张。他去到新单位之后，他们一天之内所有的楼层都在流传这样一个传说，说有新人挨个在每个办公室门口敲了门之后，推开以后，您好，我是新来的某某某， 自我介绍、啊。 对，每个办公室都走了一圈，你知道吗？ 啊，这有点夸张啊。但我觉得周宇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采纳一下，就是吃一顿。哎，就是新来的同事，比如说哎，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呢？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大家一起聚个餐。 对， 其实在这个席间哈，很多大家聊天，反而这样的话会比较熟悉一些。就比起你刚刚那位朋友进去九十度一鞠躬， 对， 各位好，我是谁谁谁， 好像 大家可能留下就是风中凌乱吧。 对，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个电台大概2000多个同事啊，你看中午咱们要不要一起吃一顿？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怎么样迅速的跟一波人，特别是有一波迅速有共同爱好的人熟悉起来。Kiss 跟熊满满的这个答案就可以借鉴一下了哈，就是运动。 哎、 Kiss 提到了说一场盛夏的篮球赛，哎，大家迅速就变好哥们儿。 对，另外熊满满说运动，哎，我觉得这两条真的是非常好。就是你知道，刚刚来到一个地方之后，同样的兴趣和爱好能够让你迅速的融合在一块儿哈。 是，而且给大家支个招哈，这不马上这世界杯就来了吗？ 嗯， 跟同事们一起去看个球啊，哎，再喝个酒啊什么之类的，这不就迅速熟络起来了？ 是，而且现在呢，看球的方式还多了。起来，原来好像整在家里看电视啊，现在呢，有的时候用移动端也可以来收看这一次的俄罗斯世界杯了。中国移动呢是拿下了这一次俄罗斯世界杯的新媒体的版权，而且呢，基于中国移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全面的战略合作，所以呢，他们移动的咪咕公司也是正式的成为了2018年央视新媒体的以及呢电信传输渠道的指定官方合作伙伴啊。 是，这就意味着呢，广大的用户可以通过咪咕视频手机的客户端和 PC 端来观看全部的64场世界杯赛事的直播和点播的内容哈。 嗯， 同时呢，这个中国移动家庭的视频产品魔百合也将依法合规的向用户提供64场央视世界杯高清的内容，在家里就可以点播观看了。 简单来说，就是您可以移动着看，在家里看，翘着脚看，躺床上看都可以哈。 来，带来一首世界杯期间特别热辣的歌曲啊，来自 Shakira，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ego Lego Lego Lego Toda mi vida fue así, tanto te busqué hasta que llegaste con esa boca que Dios te ha dado. Ni obligado podría dejarte las ganas de ti. Me devoran los segundos de todas las horas. Tus dos luceros y todo lo que quiero. Sin tus ojos azules me muero. Ven y bésame mucho.El mundo no importa, la noche comienza, no, no, no pares aho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ejano y profundo. Lo que más quiero en este mundo es estar a tu lado, noche y día. Es así como viviría. Las ganas de ti me devoran, los segundos de todas las horas. Tú, todo lucero, todo lo que quiero. Sin tus ojos azules me muero. Si de veras me quieres como yo te quiero, ven, bésame ahora y bésame luego.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刚提到了哈，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共同运动的方式迅速的进入到你的新的职场当中，跟同事们打成一片。 嗯， 那刚刚也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说赶快来运动一下，来跟大家一起打场球，就熟悉起来，这是 Summer 的答案。那还有另外的一种现在也算是新型的运动方式吧，那么就是打游戏机。 哎，游戏机好古老的感觉。 这位 Victoria 跟我们来了一个建议，他就说来一局王者荣耀吧。 有道理啊， 就是你跟这个职场的同事一起组个队，然后前提是你技术必须得特别好。 对， 如果说你进去是那种坑队友的，那估计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跟你说话了。 但是也不一定，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尤其运动这方面，怎么样能让大家玩的一起特别舒服，我觉得很重要啊。上次有一个人呢发了一篇帖子说，今天呢我跟领导一起打篮球，我盖了领导两个帽，后来回来他不理我了，球怎么破啊？ 盖了领导两个帽，那这也是很厉害啊。 关键是你就算篮球技术好，你怎么能盖领导的帽呢？对不对啊？ 是啊，这可能就是 是。 但球场上嘛，不，你看你个人的怎么讲了？你是觉得打球更重要，还是说迅速融入环境更重要一些啊？ 是是是， 我们都是开个玩笑啦。其实我觉得领导应该也不会介意这些，毕竟打球是打球，工作是工作哈。 嗯，对。 像宋伟也提到了说，哎，新人勤快、谦虚、有眼色，那肯定是加分的。快速的记住同事的名字去打招呼，这也是一个特别棒的选择。 嗯， 你知道我刚来单位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因为我有点脸盲。 对， 就特别有的时候我记住名字我对不上号。 但你看到我这样的脸你都会脸盲吗？这么大的脸。 哎，你是不是叫那个什么来着？ 大脸 思萌。 思萌是大脸。好了，我记住了啊。 还有呢，就是多多参加新单位的集体活动啊。 嗯， 我当时就用的是这一招，因为正好加入单位了之后，当时有一个团建的活动。 嗯， 大家一起去雁栖湖玩，哎，迅速的就认识了。而且坐在一个桌上的时候，因为可能是不同部门的同事， 对， 就互相也不认识，所以一做一下自我介绍，迅速的就认识自己了。 哎，所以你刚才这么一说的话，为什么很多单位愿意组织这种团建活动，或者是给大家创造更多的这种接触的机会？我觉得就是让众多的新的同事能够彼此来认识大家，而且达到一种更好的一种团队的这种效果哈。 嗯，那如果说刚进单位没有赶上团建呢，其实找一找大家共同的兴趣爱好也是不错的，比如说约同事去吃个饭、 K 个歌、看个电影。 嗯，看个电影呢，大家也可以去找找童年的回忆，哆啦 A 梦啊，去看一看小时候最喜欢的机器猫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呢是定档61，这也是哆啦 A 梦第38部剧场版的动画，而且呢影片是以加勒比海为舞台，讲述的是寻找大航海时代海盗们隐藏的梦幻宝藏的故事。 这怎么感觉像是哆啦 A 梦跟这个加勒比海盗的结合版啊。 嗯，对， 这次呢哆啦 A 梦是和大雄一群人展开了未知冒险之旅的故事。那电影3月份在日本已经公映过了，本土票房是超过了50亿日元哈。 嗯， 也是刷新了这38部剧场版动画的一个票房记录。 你知道为什么会刷新了这么高的票房吗？ 嗯， 因为哆啦 A 梦估计这一次是一只眼睛出场吧， 因为是海盗 的感觉嘛，对不对哈？ 6月1号上映的《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朱主爱的《伸出援手》。 蜻蜓带我飞翔，电视前那些时光陪伴着我一路成长，百宝袋的宝藏是我最后的希望。 做没用的梦，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骄阳的炙烤。你说我狂妄骄纵，说我太孤僻沉默，勇敢表达的时候你却说我的话很多。摇摇晃晃悠悠荡荡，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层层层层迷迷茫茫，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好好荡荡健健壮壮，和你一样快乐的飞向自由天堂。傻傻的骑马，大大的依靠，因为我知道你会说真的 选手啊，这是来自朱主爱，大家可能不熟悉他，但是提到那个 我们的著名的主题曲 我们的著名主题曲哈， 对啊， 哎，那什么来着，喜欢你，好喜欢喜欢 喜欢你， 好想你啊， 好想你，对， 还提示我们的主题曲，哎，有点脸红。 不是，主要是因为经常唱我们自己那个主题曲之后呢，就是 洗脑， 连我们下午的娱乐最王牌的白洁都开始非常魔怔了。 好想你，好想你，哎，这个伸出援手的援呢，不是这个帮助的这个援哈，而是说哆啦 A 梦的这个圆圆的手。 我刚才伸出了手，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跟他的这个手差不多， 可以 很圆的感觉， 哆啦 A 梦握手哈。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在6.1期间可以看的动画的电影呢，还有一部电影要推荐给各位。 来给看到的是以七个好友三对夫妻一张餐桌为故事起点的完美陌生人，将于5月25号本周五来公映。为什么七个好友三对夫妻啊？ 还有另外一位单身 啊，赋予了一位啊。 是 好虐心啊。 就是讲述的是七个好友在聚会当中公开手机讯息导致的一场情感危机。那片中呢，三对夫妻是处在不同婚姻阶段的夫妻，多年相处但是却不代表彼此了解。可能你身边的这个最熟悉的人也是你的陌生人吧。 是，就是，而且呢还有一个陌生人在直勾勾的看着你们全程。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部片应该还能够探讨一些人性的比较深刻的一些知识了哈。 来自仍然，你好陌生人。 每个面孔照应一个人爱，隐形你在你左边站台，好几次语言又只说声嗨。奇怪，如果有一天我们请你到舞台，那时的疯狂，那是因为爱，我想你也能明白。你好陌生人，千万别说爱。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好想换新车，可咱这旧车卖不了多少钱了吧？ 别担心，现在去沃尔沃 4S 店可以原值置换 XC90， 是豪华七座 SUV 哦。 真的？原值置换？那还不快去？ 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移动推出畅享不限量套餐啦，全国流量随意用，多种方案随心选。 58元及以上畅享套餐用户，前3个月可以免费升级，不限量哦。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对。 到音乐早餐啊，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放到早餐里面呢？ 那只能问你了，因为你现在是早餐专家，是个营养达人，对不对？ 乍一提到牛排，我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在早上吃的， 嗯， 因为太硬了。对，就是你早上吃完牛排，你说你中午怎么吃？一早上都胀气啊。 对。 但现在呢，荷兰有一家企业推出了纯植物的牛排， 嗯， 也就是素牛排。 嗯， 但他们说呢，这种牛排无论是从口感啊、滋味啊，还是气味，都完全可以做到以假乱真， 嗯， 跟真的牛排难以分辨。 虽然说的这么天花乱坠，但是我仍然不准备把它放到我的早餐的餐单当中，因为我很难把它这跟真的牛肉来区分开来啊。这种食物的原材料的主要的成分呢是豆子和小麦，用植物材料做出的这种牛肉的味道和香气是两大难题，而复制出牛肉的纹理就更是挑战哇。你看它不光是从气味啊，它还有纹理啊， 嗯，对，刚刚说了嘛，非常的能够以假乱真， 嗯， 但是我好奇的是，哎，如果这种牛排真的上市的话，你说我说哎，请来一份纯植物的牛排，然后呢服务员要不要问我你要几分熟啊？ 你说我要五分熟的时候还要我有做出一些血迹出来吗？对啊，现在的这个研发工作已经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植物牛排呢，咬上去也是非常有弹力以及多汁的。那么今年就将在欧洲跟美国上市了， 估计明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题目诞生了啊。你哎，客官，你是需要豆子味的牛肉还是牛肉味的豆子啊？ 我觉得啊，是对于这种牛排来讲，让我觉得最挑战的一种是，以后你说我走在田间闻到稻香，会不会觉得有种牛排的味道？ 哎呀，熬的太厉害了啊，很好很好很好啊，这个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熬啊，这个牛肉的香气总会让人想起豆子的香气，对不对啊？ 今天文艺也说是自己的生日，希望我们可以送一首歌给他。还有呢，刚刚有一位随风，这是一位妈妈，说今天呢也是老公的生日，女儿跟女儿芊芊哈，想通过主持人送上一首歌， 嗯， 那么就把这首《稻香》也送给你们，生日快乐。 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 界线，它终于飞回我手里。 非常惬意的乡间生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啊。大家呢，不要在蝉鸣鸟叫当中呢，就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城市的喧嚣了。城市的喧嚣上空，一定还有我们的声音在陪伴着你们啊。 是啊，现在是在开车要去上班的路上。那么金三银四啊，好多朋友刚刚趁着这个机会换了新的工作，有很多毕业生呢拿到了自己心仪的 offer， 马上也要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了。初入职场，进入到一个新的圈子当中呢，如何快速的跟大家打成一片，融入到新的生活当中，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互动话题。 是，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支招了，比如说去运动一下呀，或者是跟同事吃个饭，或者做一些团建的运动。另外就是能不能够这个长长记性啊，对每个人的脸孔和名字都迅速做到熟识。哎，所以以后如果有个大数据的软件帮大家迅速的把每个人的名字和脸庞来归上类，是不是也会方便一点大家彼此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 但你知道啊，现在很多企业内部它是有内网的，然后呢比较有心的朋友就会提前在内网当中把所有部门的人，哎，他名字啊、照片啊以及什么职能的部门先熟悉了解一下， 哎啊哦、 这样下次见面的时候就直接可以叫出对方的名字。 这相当于是内网黄页的感觉，先把对方的所有的资料先了解一遍啊。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初次见面，即使你不熟悉那个人，但他一下子可以叫出你名字的时候，你会对他好感度倍增， 立刻拉近距离。 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还挺有心的哦，他居然知道我叫什么。这是不是证明我在台里还挺红呢？我想多了。 原来这两天叫静瑜名字的时候，静瑜是这么想的哈。 原来台里的同事都不叫我名字，每次打招呼，哎，早啊， 哎，嘿， 早，哎，我就是做早安音乐秀的那位。 Okay, 我叫什么不重要，大家记得我做早安音乐秀就可以了。 那不会，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专属的名字给你，那就是那个金鱼的小标志给你送 来。是特洛伊早上也跟我们说哈，我在单位呢会教女孩子减肥，教男孩子长肌肉，很快就熟悉了，因为这是我特别擅长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慢慢他们就会主动的来找我，哎，这就热络起来了，一来二往。 对，我觉得特洛伊的这个职业非常有优势，因为基本的如果看到你这个体型，找你的应该都是主动来找你的，对吧？ 对，就是 你如果主动去找别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别人应该会有点压迫感啊。 是，还有小小呢也跟我们说，哎，去了一个新的单位之后，其实你可以主动的去找同事请教一些问题，就不要会觉得说不好意思，或者让大家觉得说，哎，你是不是这也干不好，那也干不好，能力有问题啊？ 对， 其实你去主动求教的话，反而会有很多人都愿意帮助你。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就是有的时候呢，你要掌握一下。被动的人的这种心理，就是你去问他一个问题呢，对方在帮助你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拉近了你们俩之间的距离，而且一般人都是非常乐善好施或者乐于帮助别人的啊，彼此呢之间的方有一种互相成就的感觉啊。 更多的答案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来告诉我们。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做 IT 行业太累了，想换一行。怎么办？ 按回车呀。 阿联酋航空限时优惠，由北京出发飞往全球多个目的地， 含税优惠票价由人民币4198元起，优惠期至6月5日，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旅行社查询。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我们现在听歌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一些网络 APP， 像比较熟悉的像网易云啊、酷狗啊、QQ 呀、 啊、 对虾米啊这些的。但你还记得当时买 CD 跟买磁带的时候所熟悉的那些唱片公司吗？ 当然记得呀，百代公司啊、滚石公司啊等等，这都是我们当时听 CD 时代的一些经典的厂牌了哈。 嗯，那现在呢，索尼公司将控股 EMI 音乐出版公司，也就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百代唱片哈， 嗯， 来获得210万首音乐曲的这个音乐资源。 啊，厉害了啊。 对啊，那百代唱片到底都有哪些名歌手的这个歌曲资源呢？来说出几个吓吓我们。 来，我们来说说啊，卡罗尔金啊，这就不说了。接下来呢，这位呢 ，Beyonce 有没有？ 嗯，这210万音乐曲的音乐资源呢，将并入到索尼公司当中， 嗯， 来巩固索尼作为最大音乐出版商的地位。 现在大家呢都要在争夺这个版权的路上是越来越发奋进了，所以呢，现在谁掌握了版权，谁基本就掌握了所有音乐的资料的一切啊。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eyonce 带来的 Formation。看来我觉得索尼音乐要下一盘很大的棋了，对不对？ Reckless when I rock my Givenchy dress. I'm so possessive, so I rock his rock necklaces. My daddy Alabama, mama Louisiana. You mix that Negro with that Creole, make a Texas Bama. I like my baby hair with baby hair and afro. I like my Negro nose with Jackson 5 nostrils. I earned all this money, but they never take the country out.Sauce in my bag, swag. I see it, I want it, want it. Stuck yellow on it, on it. I dream it, I work hard, I grind till I own it, on it. I twirl on the middle, I buy no alligators. A Camino with a Cielo, sipping Cuervo and no gelato. I'ma go hard, I go hard, I go hard, I go hard. Yeah, what's mine? Hey, what's mine? I'm a star, I'm a star. Cause I slay, I slay, I slay, I slay, I slay.You get eliminated. When he fuck me good, I take his ass to real life. When he fuck me good, I take his ass to real life. If he hit it right, I might take him on a flight on my chopper. Drop him off at the mall, let him buy some J's, let him shop up. I might get your song played on the radio station. I might get your song played on the radio station. You just might be a black Bill Gates in the making.Just might be a black Bill Gates in the making. I want it, want it, want it, want it, want it, want it. I dream it, I work hard, I grind till I own it. I twirl on my haters, hater, I buy no alligators. I'm Camino, Casino, Cuervo, no chill. Sometimes I go out, I go out, I go hard, I go hard. Take what's mine, take what's mine. I'm a star, I'm a star, cause I slay.Okay, ladies, now let's get information. You know you that bitch when you cause all this conversation. Always stay gracious, best revenge is your paper. Formation 来自 Beyonce、 嗯、 刚刚来跟大家聊的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哎，毕业季到来了，很多人就要入职，那初入职场的时候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同事们打成一片的、嗯、效果如何呢？ 是朵朵奇葩呢向阳开他说我觉得新人跟同事约饭或者是唱歌这种方法显得有点突兀但是我们刚才其实说到意思当然不是你上来就装约别人去吃饭、啊、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新人，我说顾鹏老师我能请您吃个饭吗？这就有点尴尬。 对，有点尴尬。 哎，你说就作为老人我不想去占你这个便宜，但我也不想拒绝你、嗯、但比如说大家中午的时候反正不会离开公司，大家一起比如说一起点外卖或者说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嗯、 哎，跟着大家一起，这是一个迅速熟络的过程。 对，或者是我觉得其他人如果组织一些 KTV 的活动或者是一起唱歌的时候 积极参与， 对，你说、嗯、哎，我们一起去，或者对方在叫你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对吧，哈， 对，别扭捏一下，哎呀不好吧、 哎、不好， 你们都那么熟了，我刚来我就不去了吧。 忽然发现你刚才刚说了一半对方已经走了没有听你后面说什么 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是啊， 刚刚特洛伊提到了啊，自己会教小姑娘健身，教男生增肌。Chris 完来调侃了，他说感觉特洛伊你在单位是不是哎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那不对不对，那是克洛那是特洛伊在这个单位 大街上、啊、 对，才这么说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啊、对，单位里面呢基本就是其他人过来主动找他了，因为他这个身材实在是非常非常壮硕，而且一看就练得非常好哈。 嗯，翠翠也说了，其实提到了就是今天大家都给各位新人们的建议，就是谦虚能干会说话，见谁都叫哥哥姐姐，我觉得这一招有待商榷、 嗯、 你就比如说郭鹏刚来我们单位的时候，如果你要管我叫一句 静宇姐姐 一边去 我现在都叫得出口你知道吧 不行不行，我听不下去， 我现在这在早秀的当中得到了锤炼跟历练， 你怎么好意思， 我见谁都好意思说出这句话来哈。 别这样哈， 静宇姐姐一会儿什么， 别还有哪些好的办法哈，初入职场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迅速的跟大家熟络起来、 嗯、 各位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好莱坞的奇幻动作的冒险巨制森林小子之毛克利的中文版本的幕后特辑昨天是正式曝光了。 嗯，这个电影呢是改编自英国著名的作家吉卜林的小说叫做丛林故事，但是这部电影没有那么简单哦、 嗯、 它采用了很多的动作捕捉还有 CG 动画以及真人表演相结合的方式， 对， 而且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以及蝙蝠侠、嗯、克里斯蒂安贝尔等等来加入到森林小子之毛克利的演绎当中， 真的是一个超强的阵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演员呢考演技更多是考面部表情了，因为反正基本都是在一个大绿布下面就反正基本就是你其实没有身临其境的去感受， 你就让我想到之前吴彦祖演了一个那个形象基本上都是靠动作捕捉啊， 是是是， 还有就是这个动画画下来的这个妆发反正你完全不认识他， 反正你帅你有道理就 OK 了，是不是哈？ 我们来听来自范玮琪动物森林。 柔柔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长耳朵嘴嘟嘟，你是可爱小白兔，穿上白纱裙变小公主，火辣辣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虎妈，一心只想带着你们闯天下，猫爸爸是游戏侠，常常陪我们玩耍，有了它天空都开满鲜花，我爱我的家，有你有他，小小的屋檐下叽叽喳喳，天大地也大，梦想也大，冒险动物森林一起出发，一路上烦恼你妈妈，我们嘻嘻哈哈，这是属于我的童话，在我们的森林里的家人都超级调皮，他们个个都有快乐的魔力，狮子老爷爱讲述，麻雀老老咕咕咕，狐狸啾啾嘿嘿不靠谱，孔雀奶奶爱跳舞，牛爷爷眼睛圆咕咕，白天鹅的咕咕从来不服输，虎妈妈都照顾暖洋洋的全家， 这是来自范范范玮琪带来的《动物森林》，也是之前大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虎妈猫爸》的主题曲啊。虎妈猫爸们呢，对于孩子的教育是成两极化的，一个是哎你必须好好写作业，另外一个哎咱们出去玩吧。 感觉生活当中就这两件事，但我觉得如何来调频或者是如何来匹配好之间的一种时间的比例的分配，也是虎妈猫爸们需要做的功课之一了啊。 总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嘛。 对。 那带着小朋友出去看电影呢，除了刚刚介绍给各位的《森林之子》毛克利，还有马上要在6月22号上映的皮克斯的动画《超人总动员2》已经正式定档了， 非常厉害，比北美呢是延迟一周上映，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算是抢先看的一波的观众了啊。这部上映影片呢，将贴片短片包宝宝贴在长片放映之前，所以呢，也足以看出皮克斯对于这部动画片的这个重视程度啊。 嗯，包宝宝，哎，这个皮克斯。就是在北美上映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些短片贴片上映，但是引进之后通常就不会放映短片了。 对， 不过这不是第一次有贴片短片上映，上一次还是2006年的时候啊，赛车总动员贴片了一个叫做光杆乐队，所以这一次呢时隔12年哈，又有一次贴片。就这么介绍完了之后，我反而对他的这个贴片的短片更感兴趣了一些。 对，这个贴片的短片到底是什么，怎么能够在这样一部大热的剧集当中来出现啊，大家会对这件事情比较感兴趣。 6月22号定档的皮克斯动画超人总动员2，各位家长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合家欢的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静宇， 嗯， 我跟你说啊，但凡是控制不住自己身材的女人都不会有什么好出息。 不会啊，你看看我，想胖就胖，想再胖还能再胖。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六一亲子去哪里？乐都感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更有百余儿童品牌劲爆折扣等你来抢，不一样的儿童节就在乐多港。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会八方灵秀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程。 我梦想学会样业绩。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 我梦想1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愿与你一同用全新里程触及全新高度，我们的使命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提问：办单位业务用什么卡更方便？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 回答正确，理由是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长安街东向西的方向即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Running Time。 我觉得到最后啊，你真是给大家挖了一个很大的坑。你像跑步机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到最后已经进入到了百米冲刺的阶段。 所以呢，刚才听到这段的时候，千万不能在跑步机上来尝试，要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还得手速还得快，你还得不停的去调节那个速度。所以呢，最好是在广阔的这个操场上，或者是在马路上来奔跑，我觉得是 OK 的啊。 大喘气啊，各位，8:0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刚刚跑完步的郭鹏。 我以为你忘记了自己是谁啊。 那不会的。吃早餐和跑步是我每天早晨必须要做的两件事情。 嗯，也是我们早安音乐秀倡导给各位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是通过哪些方法当时在初入职场的时候迅速跟同事们打成一片融入当中的？ 嗯，我现在想来呢，还有一点就是性格一定要好，就是开朗一点点，对吗？见谁都要笑，就是阳光一点，我觉得这会给别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相对来说呢，就比较高冷或者有点阴郁的这样的一种范儿的人呢，可能就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敬而远之的感觉了、啊、 就不要太玻璃心，哪怕当时你打招呼或者说问人家问题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回复你，可能指的是真的在忙， 或者对方有点错愕， 是已经在现有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圈子当中转了很久了，所以其实对新鲜力量的加入或多或少是有一些不适应， 有一点点这个走出舒适圈的感觉，对吧？所以你要给对方留下充足的让对方反应或者是反馈的这种时间和机制了哈。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的像很多的歌手，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一个稳定的这个工作的 partner， 就比如说同事啊之类，除了自己的助理和经纪人之外，但比如说放到一档综艺节目当中，迅速跟这波人熟悉起来，放到一个剧组就要另外的跟另外一波人熟悉起来，但是也要跟大家变成好朋友， 对， 就比如说跟所有人都可以做好朋友的小岳岳岳云鹏，之前的时候啊，这是好像是刚刚跟这个前夫哥关系特别好，还认做了徒弟，然后也送了自己女儿一大片的这个拼图，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岳云鹏就应该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做出一个榜样跟表率，首先就是人畜无害的感觉，对吧？第二呢，就是永远都是乐呵呵的一种感觉。 是，不仅仅跟这个雷佳音关系很好啊，之前呢，他在这个上周六晚上的这个无限歌谣季当中也跟薛之谦打得火热。薛之谦最近算是开启了一个乐坛的劳模模式了啊。 对， 这一次呢，在节目当中呢，他还秘密的给小岳岳策划了一个暖心的生日惊喜，给他做了一个五彩钢笔作为礼物，来寄予书写美好人生的祝愿。 当然呢，之前的5月16号呢，薛之谦也是再次发表了新曲《肆无忌惮》。我们知道呢，上一首歌曲呢是《摩天大楼》，这张专辑可以看得出薛之谦唱的是非常深情，甚至在我看来有点用力的感觉哈。 还是相同的曲风，非常薛之谦的一首《肆无忌惮》。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疑心惨淡，却无比期待你的广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气沉浪翻，用词刁钻，要观后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

公告牌音乐奖历史上获奖最多的歌手啊，太厉害了啊。 那最近呢好消息频传哈，他的巡演票房也在破纪录了，在玫瑰湾体育场两场的票房已经达到了1.03亿人民币。两场的演唱会的票房就达到了1.03亿啊， 而且呢是打破了 U2 乐队之前保持的记录，之前的记录呢是约1亿人民币啊。Taylor Swift 在玫瑰湾体育场是轻松的干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另外呢，之前霉霉的巡演的首站也是打破了体育场单场演唱会的观看人数的最多记录，还刷新了由 Metallica 去年创造的该体育场现场演唱会的单场的票房记录，大概是3300万元人民币左右啊。霉霉呢确实在这方面现在感觉是一枝独秀的感觉哈。 现在就是 Reputation 这张专辑推出了之后啊，巡演三站就已经破了4项记录，太厉害了，看来他已经准备好要来收割所有关于女歌手的奖项了。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 Reputation 新专辑当中的 Ready for it。 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如何迅速的跟同事们打成一片呢？小安告诉我们说，这个很简单啊，加班啊，你帮他们干活，自然而然就成为人人爱了。 这个我好像不是特别推荐。如果你真的这么干的话，以后对方可能觉得，哎，你好像真的很爱上班，所有的活都给你做了哈。 是，这其实不利于长远发展，而且我觉得就是不用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这种方式来换取别人对你的一些关注，这其实就不是我们今天来讨论的一个初衷了。 而且夸张点说，如果你经常这么做的话，还有些同事觉得，哎，你看他每天加班。不是，他每天在加班，你说我好意思每天那么早就走吗？对不对？领导看了会怎么想呢？ 啊，你可能会衬托出来我不努力啊， 对对对 等等 之类的。 对，但是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儿其实是可以帮帮忙的。比如说一条懒猫也跟我们建议说，我跟同事就是在取快递的路上慢慢熟悉起来的。有的时候呢是碰到，哎，你也取快递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哎，我要去取快递，有没有谁要帮忙带回来的，就一起拿回来， 哎， 反正我也要去拿，那顺手的事儿嘛。 对，而且我觉得确实在体力活这方面呢倒是不妨主动一下，比如说擦擦桌子，多倒倒热水之类的，这顺手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多做一些哈。 而且新人嘛，勤快总是没错的。明眸赛斯也给我们提建议说，买很多的零食。 对， 主要是你别给单位招一些虫子老鼠什么之类的就可以了。 好用的，比如说买些水果，我觉得是 OK 的哈。哎，你说起这一点，我让我想起来，其实比如说在 NBA 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新人到一个球队，其实也是需要做很多的体力活的。比如说，全队所有人的包都需要你一个人去拎 啊， 你知道吗？NBA 都是这样的，所以当年姚明去到 NBA 的第一年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去拎了很多包。但当然，他当时是有另外一个纳克巴跟他一起去拎包，但是实际上这也算是一个传统，一直流传在各队当中啊。 那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你是如何融入大家的，和大家打成一片的？效果怎么样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演出的舞剧啊，叫做《风声鹤唳》。6月6号开始呢，将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了。这也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成立10周年之际推出的一部力作。 《风声鹤唳》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林语堂的同名小说。舞剧《风声鹤唳》当中是充分反映出了战乱年代人民的心声，也表现了在面临重大变革的历史大环境当中一些人的关键的选择啊。 周传雄也有一首歌曲叫做《风声鹤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繁华如梦，短暂，却是听悲歌一场，苦难里头有场苦难，起床啊，狭路漫长。我心奔波的饥荒，等把期望装进行囊，各自倚在他乡。谁愿孤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永不分开. 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永不分开. 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show. 大家非常熟悉的 Blue 乐队的 You Make Me Wanna， 当时 Elva 萧亚轩想要翻唱这首歌曲，然后翻唱一个中文的版本，那么就去找 Blue 公司去买版权。 嗯， 结果呢，他们非常的感兴趣，就一起来跟 Elva 合唱了这首中文版本的 You Make Me Wanna。 但这首歌曲也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这个英文当中找中文的一首中文歌哈。平常呢，就是你知道，比如说我们一说 Oh yeah, Oh yeah、 right、之类的，都很容易出现，对不对？或者 Sorry Baby 之类的。但是呢，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 You Make Me Wanna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You make me wanna 想 You make me wanna 说我当时听到这两句真的要崩溃了。但我觉得萧亚轩还是创造了很多华语乐坛当中一些没有想象过的音乐当中的一些套路的尝试哈。 嗯，8: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我是郭萌。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哈，初入职场当中你用过哪些方法跟同事们打成一片，迅速的融入到环境当中呢？ 嗯， 刚刚又有几位朋友来跟我们支招了哈。你看 ZGH， 这就是典型的鸡汤式哲理型人物， 对， 他就告诉我们简单的几个字， 嗯， 最好的融入就是不刻意的融入， 嗯，厨房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啊， 大概就是这一类话， 有道理，有道理， 那其实说的是挺有道理的哈， 对， 就你表现得特别刻意的去讨好一些人的时候，反而会容易引起大家的反感， 嗯，我觉得他这个不刻意这三个字用得特别好，就是不管你是有这样的心还是没有这样的心，最起码你不要显得特别刻意，因为刻意就会让对方感觉到有些尴尬，对不对？ 是，而且我们去到的是一个工作环境当中，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领导找事情，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融入。 来，鼓掌鼓掌鼓掌，真是， 嗯，你看哲理静瑜上线 鸡汤主持人 还有麦子重肥啊，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通过运动项目来增进感情， 对， 羽毛球、足球、篮球啊，这个时候就发挥你个人特长和爱好的时候到了。 哎呦，这麦子会的还有点多啊，羽毛球、足球都会呢，看来这个在办公室绝对是一把好手哈。 嗯， 大家把更多的一些答案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当然呢，从昨天到今天开始，看到还是有一帮朋友在不停地发送抖这个字儿，有发送一个抖的，有发送手抖的。 忘了介绍给大家，昨天我们又上线小视频了，各位只要发送手指，哎，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手指 finger 啊，抖抖动的抖哈，不是抖图的抖， 三个字啊，手指抖， 是就可以收到我们昨天已经上线的一段抖音的小视频了。 对，手抖是抓米抓不住， 欢迎模仿，欢迎挑战。 是， 好，各位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以继续发送答案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发送手指抖。 嗯，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场演出，这是5月25号将会在国图音乐厅举办的， 嗯，在你怀抱里，希尔艾丽爱的旋律的情景演唱会音乐会啊，这是来自于维吾尔族的歌唱家希尔艾丽的一次非常棒的一次演唱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音乐会呢是以爱为主题，融合了歌舞乐以及情景表演，表现出了这种青春的炙热的情感、追梦的坚韧以及累积的一些人生的感悟啊。 嗯，这是来自维吾尔族的歌唱家希尔艾丽，所以应该会演唱很多维吾尔族的歌曲啊，但主题为爱，要不要尝试翻唱一下小虎队的这一首呢？ 好的， 来我们一起跟着唱吧，来自小虎队《爱》。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 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唱就是唱最后的这个和音吗？ 我觉得刚才完全被静瑜坑了。静瑜说：“哎，欢迎大家一起唱。”然后我这边深呼吸了一下， 大家摇起车窗，在车里一起唱啊！难道要听你跟小虎队一起唱吗？ 所以你看，我这个人就是 实诚， 对人际交往当中呢，就会比较实诚，对方说什么就来什么。刚才我一口大喘气，差点没噎回去，知道吗？ 你可以继续开话筒，不挡你啊。这个《复仇者联盟三》呢，依然在持续的热映当中哈。 是。 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结局了之后呢，也有更多人加入到了吐槽当中了。 嗯。 不过呢，漫威宇宙的第四阶段马上就要开启了。这一次呢，是一个单人独立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第二部。 嗯，那迈克尔·基顿呢，以及玛丽莎·托梅都会回归续集当中，而杰克·吉伦哈尔也正在商讨加盟影片的事宜。这部影片呢，将在这个复仇者联盟四之后来上映。北美的档期呢是定在了2019年的7月5号，将开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四阶段。很多人呢都说，哎，他们都已经跟灭霸打成这样了，为什么还有一些单人电影？其实我跟你说，有的一些东西呢是在前传，因为时间线当中它其实有捋得非常清楚的哈。 但是我觉得，除非是超级漫迷哈，你每次坐到电影院的时候，你真的都记得每个人的前传，或者说现在发生的哪一部的阶段到哪了吗？ 应该不会管那么多事儿。 哎，对，你就看打就好了，反正到最后超级英雄总会拯救世界的嘛。 嗯， 除了复联三，谢谢各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超凡蜘蛛侠二》的主题曲，我们来听的是来自 Alicia Keys 还有 Kendrick Lamar 带来的 It's Not the Game。 Everybody know the story of David and Goliath, but this is bigger than triumph. This is for the warrior. This is for you and I. This is for euphoria. Give me a peace of mind. God is recording this. Won't you look in the sky? Tell him that you got the behavior of your neighbor. Even when stability's never in your favor. Fly with the turbulence. Only last a minute. Land on your dreams and recognize you live it.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and peaks with bare feet. Run through the flames. There's more passion for me. Fast as the morning just so the world can see. Better wounds on me. You're watching me lick them clean. I know. My pride, my goals, my highs, my lows. I know. It's mind control. I know I can prosper. No